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37集。 您像是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吗？ 不是，我早恋还被抓了，校长亲自拆散，还没拆开。 还好我也早恋被抓，校长亲自拆散也没拆开。 其实到了16年后，早恋一词已经消失。对于谈恋爱来讲，什么是早，什么是晚呢？微微顿了一下，夏九家又问， 那时早恋的对象就是刚才提到过的祝融表白的对象。 对，没错，我们一直都在一起18年了，那个时候还逃学跳墙的，上课讲话睡觉玩，不穿校服不戴校徽，不让干的全都干，也喜欢给老师还有同学们起外号。夏九家没忍耐得住，笑意终于到达眼底。沈西突然反问，主持人上学的时候有过外号吗？ 有过。 叫什么呀？ 叫洞，挺奇怪的。最开始呢是水晶皮洞，后来只叫最后那个字，加了个儿化音。 水晶皮洞还挺像的。 自夸脸呢？ 那喜欢吗？ 还行吧，一开始不喜欢，高二开始顺耳了。 其实不是开始喜欢外号，是开始喜欢叫外号的那个人。两人一路顺下，便从学生时代聊到工作时期。 您34岁不到当上了总设计师，有点突破公众的认知。 要有想象力嘛，这个世界一切皆有可能。我不觉得这件事非常神奇，实际上遇到某一个人才是特别神奇。宇宙这么大，时间这么长，却能遇到彼此，你说呢？夏九家撩起眼皮看看对方，装蒜下去， 这不一样。 整个采访大约持续了90分钟，结束以后摄影师把镜头扣好，打声招呼先出去了。夏九家也叠好材料站起身来，与沈西假模假样的感谢道别。没有想到他刚走到门口，便被身后的沈西一把推到了门上。沈西捏着他的腰，主持人来亲一口，就一口亲一口，仿佛一个直男癌。小主持人，你真好看，再亲一口。夏九家一边脸颊贴门，另一边脸颊被亲。 这屋子里面有摄像头。 沈西果然一步跳开。有摄像头。他现在35、36，有头有脸，在外面时人模人样，回到家才原形毕露。夏九家手拧开房门。 骗你呢，并没有。一楼等着，6点下班，我得看着剪辑那边。 好。沈西也出门，在走廊里经过一块黑色字牌，上面写着探寻事实真相。晚上6点， 夏九家到咖啡厅里带着沈西离开大楼。他们先到某家新开的高端日料吃了晚饭，如今二人口袋挺鼓，沈西工资不高，当上总社依旧不高，然而背靠清晨集团的阳光管家越做越大，已经上市，他那出售马桶拿的 1.6% 的股份，每年光靠分红也有大笔的收入。阳光管家这几年在 AI 马桶独占鳌头，最早创意就是基于那个专利，沈西也是名副其实的策王了。至于夏九家，收入不低，而且平时写写小说，写写调查，订阅销量没有超好，但还不错，也有一些版税回报。高端日料门口，姑娘对着客人一一鞠躬，用日语迎宾。 こんにちは、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 然而到了沈西这里，忽然变成中文。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 沈西站住，十分好奇，拦住人问：哎，为什么对他们说日文，对我们讲中文啊？这个标准怎么定的？ 沈哥，别在外面丢神了，滚过来。 哦，这么多年，18年，沈西有一个习惯始终没变，如果忽然叫沈哥，意思就是别丢人，滚过来。吃了点饭，喝了点酒，沈西与夏九家钻进自家车子。夏九家竟也可以对他发出指令，一副主人的样子。国家天文台， 不回家吗？ 先去约会。 哦。 车子缓缓驶离北京，到达郊外。天文学研究与航空航天其实完全不同，但这里几台望远镜也承担助融测控任务，参与联网，是航天测控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所以他能进来。沈西说他想带朋友看看星空，一个博士生十分热情，在观景台架了机器对准月亮。 沈总啊，这台机器特别好，哎，你看这一切细节一清二楚，坑坑包包的全看得清。 沈西搂着夏九家看，夏九家也发现的确是不一般，嘴角微微露出笑容，情侣总对月亮月球情有独钟。那博士又给他们看其他行星，沈西掐着水晶皮洞瘦腰，一点一点地讲，看到环美，在那水冰石块，瞧见了没，就那个在木卫二，有液态水，也说不定能上人呢。那个猎户座，左手握狮子，右手拿着棍棒。在古希腊神话里呢，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因俄里翁的狩猎技巧为之倾心，可是她双胞胎兄弟阿波罗心中记恨，下诡计让阿尔特弥斯将致命的毒箭射入爱人体内。阿尔特弥斯发现的时候已经犯下了弥天大错了，所以呢就将对方变成天上猎户星座。 你呀， 沈西以前就挺喜欢带他观星，在清华时就偷玩口径80厘米的 TNT， 那些星座都有几个特殊故事，听着听着人便也不再局限于脚下的一方，而是跟着到宇宙的中间，那是一种神奇的体验。那博士又带着夏九家和沈西参观了好几个口径几米的、几十米还有几百米的望远镜，只能看不能动。话说回来，就算让动也不知道该怎么动。博士一离开，他们又回了观景台，漫天星斗多得令人不敢相信，他们竞相闪耀，忽明忽暗，摇摇欲坠。夜空显得苍黑深沉，四下里是一片静谧，天幕之下遥远的北京城依旧灯光闪烁，它原本那么大，此时却很渺小。夏九家用两手抓着面前的栏杆， 沈西站在他的身后，胳膊长绕过对方身体两侧，同样按着那根金属。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双手一收，摸上下酒家的，拿起来交叉着收在对方腰侧，把人搂紧了，看着远处的灯光。 东宝，又是一个月没有见面。 谁让你得忙活宇宙啊？ 他俩都忙，一个总去甘肃，一个全国到处调查采访，一年倒有五个来月异地相处。 你才是我的宇宙。 扯。 真的。夏九家回头，觉得对方的眼睛也和星斗一般被牢牢地吻住。在观景台待了足足两个小时，先用望远镜看月亮，又来回去看星星，看北京，亲吻，聊天，讲各自这一个来月，又往前推，回忆这一年、两年、十七年、十八年。他们说到儿中，说到高考。那年，北大一共增加了六个名额，其中理科四个，文科两个，除了金融这种大系额外招收一理一文，剩下四人专业各不相同。不料北大招生组突发严重拖延症，到截止前15分钟才办好了所有手续，差点赶不上，让除了夏九家以外的另外五个人几乎心脏病爆发了。幸亏终于报上，简直是生死时速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